欢迎收看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文。咁今晚嘅题目咧就叫做准边度准啊？咁我估咧观众都未必估到我哋今晚系倾啲咩嘅。咁我先卖个关子先，我哋好快咧就要开股，讲下个典故喺边度。我哋今晚嘅主题咧，总之就系语言哲学嘅问题。OK， 咁我哋今晚就有我哋好熟悉嘅主持拍档啦，有 Roger 啦、严叔啦，同埋轩。咁每季嘅哲學有偈傾咧，我哋都會想做一啲比較硬啲啦，每季至少一集比較離地啲、比較難明啲嘅 多啲理論啦、抽象啲啦， 抽象好多。譬如我哋第一季有講心靈哲學啦，第二季有講時間。咁我估我哋呢一集咧，算係呢一季比較最抽象、最理論嘅一 近啊， 好難近嘅。希望大家近得落，希望大家記住進邊度進呢、這個可以吸引到大家睇落去啦。咁我哋就事不宜遲，不如大家講下我 哋可能會睇唔落去 進究竟係邊個咧？ 好快講下我哋今日個範疇叫語言哲學啦。咁我估觀眾可能都對呢個範疇比較陌生，可能佢哋以為就係講人生意義啊，講下價值。但呢啲就同我哋今集討論嘅比較遠嘅，但唔係完全冇關。但究竟咩語言哲學，可唔可以好簡單咁樣解釋下俾啲觀眾聽先咧？ 我估語言哲學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咧，佢最重要揭問嘅問題咧，就係問緊語言係啲咩嚟。咁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成功用到語言噶。如果唔係嘅話，大家唔知道坐喺電視機面前做緊咩啦。 咁就冇計傾 啦。係啦，都知有冇即係淨喺度望到你咩係嘛？即係就算係手語都好啦，呢都係語言嚟嘅。就係、是、啲我哋會嘗試用一啲符號。去代表去講一啲去溝通，呢個係人類社會裏面好常見一個活動嚟嘅。咁對大家好似好習以為常啦，大家都用緊。但係事實上咧，語言究竟係點樣樣運作咧？語言嘅本質係點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亦都唔係咁容易解釋嘅。咁包括咗好多問題喎，譬如舉個例，究竟咩叫做語言嘅意義咧？係啦，即係我哋學到語言嘅意義嘅時候，學到啲咩先算學到佢嘅意義咧？咁樣。咁而且除咗呢之外，仲包括咗喺一個環境裏面都係使用語言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咧用個語言嘅意義嘅時候咧，就唔係講得曬嘅。即係我成日都有個例子嘅，即係喂我話喂我而家嚟誒呢一間而家得唔得閒啊咁樣，跟住你可以答我，哎我轉頭嚟揾你啊咁。我次次上堂問嘅就係、是、你唔覺得其實我唔係答緊你嘅咩？係咪即係我問你而家得唔得閒啊嘛？嗱你我嗰個陰間揾我關咩事啊？咁 敷衍你 啊嘛？但係我哋覺得係答緊佢噶嘛。個問題就係點解會 work 嘅咧？點解可以用呢個唔關事嘅答到咧？咁呢個就 即係暗示緊我而家唔得閒。 或者調翻轉有個成日啲人話啲德國人唔知係咪真嘅例子啊嘛？就係、是、啲人好中意，如果你問個德國人咧，你可唔可以話俾佢即刻幾點啊？佢會答你可以啊。跟住企喺度望住你咁樣。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啊？可以。跟住 係啦。 OK， 呢個你問我有冇咗能力噶嘛？有冇咗可能啊嘛？有啊。所以我哋就叫做語用學，就另外一個範疇就係講緊。語言的意義在一個具體的脈絡環境下面究竟我們怎樣使用它 而帶出多過它語言本身的一些信息 多過它字面有的意思 那些也有些規律的嘛、即不會是完全亂來的、 就是、那些規律樣我們怎樣用這些字跟語言學有什麼分別 Linguistic 個分別就在於語言學會用一些比較實證的方法去做一些研究往往是咁而語言就仲比較用啲哲學嘅方法去做研究嘅，咁大家睇我哋咁多集之後，可能都明白多啲嘅，即係我哋唔係係啦，即係或者一間睇落去呢一集，我哋會展現俾大家睇咧，點樣用哲學嘅方法去討論語言嘅 meaning 啊、意義啊、使用。係啦，呢個就語言學裏面俾會影得好清楚。 好多時語言學一般我哋講嘅就係作為一個經驗嘅科學咁樣嚟理解嘛，佢會收集一啲譬如。經驗嘅證據咁樣啊，啲人點樣講嘢，有啲咩唔同語言啦，佢哋實際上點樣運用啲字詞啊等等啦。咁通常語言哲學問啲再基本啲問題啦，同其他所有教哲學呢兩個字嘅都係啦，就係、是、因為你要研究，譬如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你要研究人嘅語言，咁你都要首先假設有一套叫語言嘅喺度啦，有一啲叫字啦、文字啦、文化啦，只不過你睇下唔同嘅民族文化佢哋有咩唔同啊，記錄一啲嘢咁出嚟，跟住去比較啊等等啦。咁但係通常語言哲學問得基本啲就係究竟咩為之？譬如字咧，咩為之語言咧？通常我哋話字同一般嘅符號或者聲音有咩唔同啦，係嘛？好多時候我哋就話因為佢有意義咯，但問題係意義係啲咩咧？呢個本身意義嘅概念都唔清晰嘅，對於一個語言哲學家。 意義係咩意義咧？ 係啦，意義嘅意義究竟係啲咩咧？咁樣，咁所以喺呢度語言，即係當然啦，有另一個同呢個問題有關嘅答法就係、是、喺最初嘅時候，其實我哋冇分得咁清楚嘅。 甚至到而家都唔係分到 清楚。係啊，而家都有好多重疊嘅地方嘅，係啦。但係即係通常我哋話要比較多，你揾到啲所謂經驗證據嘅部分，通常就會撥歸俾啲語言 或者比較 學家去 比較 particular， 淨係研究某一隻語言嘅，通常就係語言學咯。係 啦， 係啦。咁 同埋就算係 語言學找到一些實證的研究出來，你怎樣 read 它，它帶出什麼，代表著什麼，這個都不完全是語言學家自己就可以處理到，可能是語言哲學家看到他們有些這樣的實證研究，然後嘗試 read 出一些哲學的理論，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想法，這個其實在哲學很多不同範疇都很常見，例如心靈哲學會跟腦神經科學很多交流，跟著科學哲學和實際的科學發展都有很多交流，這些都是很常見在不同的哲學範疇。 我估我在這裡想帶出一個 point， 就是先正一著我們今天的 topic， 就是語言哲學呢在二十世紀裏面可以說其中一個顯學，甚至有很長時期呢我們叫做第一哲學First philosophy， 經歷了一個叫 linguistic turn 的 係啦，語言嘅轉向係啦，就係研究哲學咧嗰陣時就係一定要首先研究語言哲學先嘅，係啦，尤其是喺二十世紀初係最明顯嘅、 好似所有哲學家都係做語言哲學咁啊嘛， 係啊，最勁嘅全部都做呢啲嘅，亦都係二十世紀裏邊哲學我覺得進步最大其中一個範疇嚟。 但係你第三季先拍， 係啊，因為太難啦，係啦。咁但係個原因係咩呢？好簡單講講就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後屘發現咗咧，原來你討論哲學。甚至再 fundamental 啲啊，人類思考係唔能夠脱離語言嘅。我哋會用語言嚟做哲學討論，而於是咧，其實語言可以話係一個必要嘅工具或者媒介。個問題就係咁嘅，就係、 第一諗嘢一定要用到語言， 一定要用到語言。 你試下唔用語言地諗嘢， 所以我哋叫哲學有偈傾咯，即一定係傾偈 嘅。或者啲好基本嘅思考，可能都可以唔用語言嘅。有啲人覺得，但係起碼複雜啲嘅，複雜少少嘅 概念性先。 你概念性啲高階啲，你唔用唔得嘅。咁個問題就出啦，就係、好多時候，第一，我哋對我哋用嘅工具唔足夠理解嘅時候咧，可能喺哲學思維上未必係最好啦，會遇到啲困惑啦，甚至咧後屘佢哋覺得最主要就係我哋好似誤解咗語言嘅運作，於是咧因而產生某啲咧出現嘅語言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 其實好多哲學問題根本唔係問題嚟嘅，嗰時覺得我哋要做嘅嘢唔係俾個答案佢，所以而係釐清翻語言點樣運用之後咧，就發現我哋搞錯啲嘢，有啲困惑，我哋就可以因而唔係俾個 solution 佢。而是 dissolve 取消了 那個問題， 而不是解決問題。 咁於是就好多時候要首先明白語言的運作，先至可以做到。於是語言哲學就咁重要。 所以有啲語言哲學家唔單止取消啲作問題，係哲學都要被取消 啊。係啊， 呢個哲學可以收工噶啦嘛。 最出名維根斯坦啦，係兩次用咗唔同嘅語言哲學觀，用兩個方法嚟取消哲學呢個本身嘅地位啦。 其實只不過係有啲語言嘅誤用或者搞錯咗啲嘢，其實我哋做咗三季一路以嚟都係搞錯咗啲嘢，哲學可以收工嘅。但係無論如何，我哋今日都唔會咁快收工嘅。咁我哋今日 改人工嘅，一定開工嘅， 要繼續開落去。 只係有冇下集就係另一個問題。 咁我哋今日語言哲學咁多唔同嘅範疇，咁我哋今日應該就係集中喺討論其中一個範疇啦。咁嗰個範疇係啲咩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咁我哋今集嘅討論就係主要討論一個英文叫 proper name， 即係中文可以叫專名啦， 專名係 啦，我成個名同名撈嘅專名， 唔係專名 嘅問題啦，專名嘅問題 ，proper name， 專名， 專名。咁舉個例子先啦，好簡單， 專有名詞， 專文， 專文，叫做呢個名咧，就係其中一個專名啦 ，Roger。嚴肅、阿軒呢啲都係人名啦， 阿俊都係， 阿俊都係，係啦，阿俊都係。 俊文 咁有時係可能係一個地方啦，譬如舉例巴黎啦、香港啦，係啦，呢啲都係我哋叫做專名嘅啲東西。咁咧佢有 叫寫出嚟要 underline 嗰啲， 中文咧要寫專名號， 專名號 就直線， 好多人識呢個。 系啦， 符号啦，但系有教过嘅小学 系啦， 系要画间， 系要同埋书名号有啲蛇蛇啊嘛，以前 旧书系书系咪啊？ 书名书名唔系书名 蛇仔啊， 书名系书名 系啦，但系其实都系书名喺我哋而家讨论都系算系专名嘅一部分。咁英文就会用大街嚟表达啦，嗰啲嘢。咁咧呢种专名咧，我哋有特别嘅之处，就系佢会成功咧，可以我哋叫做指涉到某啲东西，即系我哋话佢，譬如讲你讲朱文呢个名嘅时候咧，咪指到朱文呢个东西咯，系咪呢个？ 呢个肥佬 系啦，咁呢个就我哋嗰啲名嘅运作方式，就系佢负责系指到某啲呢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 好似拎起咗某啲嘢咁 样啦。咁我哋今日个问题就 是通常系指，因为其他好多名词都可以指呢个世界上某啲嘢，不过专名就专系指某一个特定嘅一个嘅个体啦。所以譬如朱文呢个名，我一般用嘅时候，譬如指啊呢个人。但你可以想象，譬如可能呢個名因為太好嘛，因為而家朱文紅咗嘛，咁好多人都改自己個仔或者改自己呢個花名，我以後就叫朱文啦，明明叫牛仔咁樣，我個花名都叫朱文。咁你想象就係、如果有一扎我哋組隊球隊全部都叫朱文嘅，嗰隊 唔同姓嘅， 呢個朱文隊咁樣啦。咁有一日你屋企住得好低，住二樓，阿媽話：喂，朱文上嚟食飯啦咁樣。 邊個？ 嗱，雖然每一個人都叫朱文，但係作為一個專名咧，其實當阿媽咁樣嗌嘅時候，其實佢心目中都係諗住其中一個人嘅啫，所以。專名嘅用法咁，即使有時，譬如你話車呢個字或者蘋果就唔同，蘋果呢個字係可以指所有蘋果嘅， 啫嘛，成個類所有嘅個體都似，係啦，只一個類嘅。但係專名淨係指一個個體，即使有時唔同嘅個體有同一個名，其實我哋用嘅時候一般咧正常啊，佢用都係指一個嘅啫。喺呢個世界裏面去 pick up 所謂去揾出其中一個，指出其中一個嘅事物嘅。 係啦，咁於是就頭先就分咗個類啦，就係專名同頭先講嗰種指一個類嘅詞語，譬如蘋果、車呢啲就唔同啦。咁我哋俾個名佢嘅，即係。一個叫做我哋叫做專名，另外一啲我哋叫做一個類嘅詞啦，至少一個類嘅詞， 可能係自然類，可能 係啦，唔同嘅類咁啦。咁我想講嘅就係我哋今日嘅哲學問題問咩咧？就係問究竟其實嗰個專名點解可以成功指到嗰個 particular 嘅某一個個體？呢一個關係係點樣確立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好重要嘅唔同嘅位咯。 同埋好多時候我哋用另一個方法嚟講，就係、是、啊一個字之所以為字，同其他嘅冇意義嘅符號或者講咗啲。同一啲符號同聲音嘅最大分別咧就咁啊，就係一個字咧嚇，屬於語言裏面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啲單位啊，組成嘅元素咧，其實佢係有意義嘅。我哋一般會咁講。於是今日嘅問題都可以咁樣嚟理解嘅，就係究竟專名嘅意義係啲乜咧？如果佢有嘅話，照計我哋可以運用佢，我哋話專名係一個名，咁佢係一個我哋語言裏面嘅一個字，好重要嘅添咁樣啊。佢應該係有意義，但係佢意義究竟係啲咩咧？我哋話個杯有冇又出現啦。個杯究竟有冇耳仔啊咁樣？咁我哋可以睇到有或者冇啦。但係當你話譬如杯呢個就係有意義，究竟係有啲咩呢？呢、這個所謂意義，你唔係咁具體可以用隻眼睇到或者摸到噶嘛？咁 究竟 我係啦，究竟我哋話如果 clap 係冇意義嘅聲音，而杯係有意義嘅一個字， 咁大家聽唔明係好正常。 係啦，冇錯，因為我哋 頭先 嗰啲，所以究竟 clap 冇而杯呢個字有嘅係啲咩呢？佢哋嘅分別喺邊度？呢個就係嗰個問題。 一節臨完之前，我想再做咗個澄清嘅，就係、是、有時候咧，頭先講過啦，專名係就係指一個東西噶嘛，但有另外一種詞語咧，都係就係專指一種東西，但係唔同嘅。我哋有我哋叫做確定描述詞，如果哲學裏面 世界最高嘅人， 係啦，佢世界最高嘅人啊，係啦，哲學有嘅圈裏面最肥嘅嗰個主持，咁我指你啦咁樣。咁但係咧， 都指到一個嘅， 都指一個嘅，係啦，因為德國 最肥啫。 但係 香港最好嘅電台啊，咁樣。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呢種專名唔同嘅。專名咧，頭先嗰啲確定描述詞咧，係有一個字面上已經顯示咗咧，佢啲描述喺度，顯示咗係最肥嗰、那個香港最好嗰個電台，所以咪知 㗎嘛？呢啲 睇下邊一個東西滿足到呢個條件，咪就係佢指嘅東西咯。 可能我減咗肥就會變㗎。 係啦，但係專名係唔係佢表面上冇呢個意思。 好，咁我哋呢節差唔多，大家都仲未知道進邊度進，究竟關我哋討論緊嘅嘢有咩關係？我哋下一節繼續傾。好，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嗱，呢節咧應承咗，一定會解釋究竟進邊度進同語言哲學有咩關係嘅。咁大家咧就記住，我哋呢一集最主要想討論嘅就係嗰啲頭先嗰啲專有名詞嘅意義係啲咩啊，同埋佢點樣指到某樣嘢出嚟啦咁樣。咁我估哲學上有好多唔同立場啦。咁我哋呢集最主要就交代兩個相對立嘅一個立場啦。咁其中一個叫做 naive view 嘅理解咧，就係一般人都會 take 嘅一個咁嘅立場。咁好多人會覺得咧，其實名咧係冇意涵嘅 ，OK， 就係得佢指嘅東西。咁咩意思咧？可以用一個故仔嚟做一個解釋嘅，就係大家都可能觀眾都有睇過嘅《愛麗絲夢遊仙境》咧。一般人就可能以為一本童話書啦，但其實佢嘅作者 Lewis Carroll 咧係一位數學家啦，一位邏輯學家。所以其實入面咧有好多古仔咧，同哲學係好有關係嘅， 尤其是語言啊、邏輯嗰啲。 咁所以入面有一個古仔係好 fit 我哋今日討論嘅主題。呢、這個古仔咧就係講 Alice 遇到一個東西咧，叫 Humpty Dumpty， 矮半字啦，中文譯名叫做。咁好簡單一個古仔，就係、是、總之 Alice 遇到佢嘅時候咧 ，Humpty Dumpty 就問啊，你叫咩名啊？咁樣 Alice 話：哦，我叫 Alice 咯，愛麗絲咯咁樣。咁 Humpty Dumpty 咧就問佢：咦，你個名？有啲咩意思㗎？有咩意義㗎？咁樣，跟住 Alice 就呆咗啦。嚇 ，Alice， 我咪 Alice 咯。Alice 個名冇意思㗎，咁樣。 個意思唯一嘅意思就係代表我咯。 係啊，就係、是、我咯。 即係名就係代表自己咯，代表個 object 咯，冇特別嘢嘅啫嘛。 咁 Humpty Dumpty 咧就唔放棄喎，話名梗係有意思啦。嚟，我叫咩名啊？我叫 Humpty Dumpty。 你形容 個意思係咩啊？咪就係又肥又矮咯，因為英文 Humpty 同 Dumpty 就係又肥又矮咁解。 好笨重啊咁樣，係一隻坐喺個牆上面嘅蛋嚟啦，係咪？ 咁所以 Alice 就覺得 高牆上嘅蛋， 高牆上嘅蛋。 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一個名字除咗佢指嘅東西以外，有冇其他意義嘅咧？佢嘅意義係咪淨係得佢指嘅嗰個人咧？ 個名字有意思嘅。 Alice 就覺得嚇。 我咪就係 Alice 咯。Alice 咁呢個名嘅意義就係我咯，冇其他嘢啦。 呢個亦都係我哋平時咧未作出自我反省之前咧，正常會 hold 嘅睇法嚟嘅，就係名其實冇特別嘅，就係代表個東西，僅此而已，冇其他嘢嘅。所以我成日問人講解釋我研究啲咩咧，啲係唔明嘅。咁用另一個用 解釋得問題啫， 係嘛係嘛？但係好，因為覺得好明顯啱啦，就係個名咪就代表個東西咯。用咩好問啫咁樣？用中文廣東話嘅一啲。經典例子啦，就係啦，我哋今集嘅名字要解釋啦，就準邊軌道進啊，你咁樣邊度進啊咁。咁你個問題覺得好合理啊，就係嗰個古仔咁噶嘛。嗰套戲咧就三五成群呢套電影啦，裏面其中一幕就係咁嘅，就有個黑社會大佬阿神仙 B 就問佢：喂，你叫咩名啊，僆仔咁樣？跟住嗰個僆仔話叫阿俊咁樣，係啦。你真係叫阿俊喎？跟住你唔係嗰個俊，我係嗰個俊係啦。 你係。 跟住個大佬就問：你準邊度進啊？咁樣啦，仲拍佢塊面咁樣咁。呢度顯示咗就係、是，喂，即係個大佬嘅諗法就係、是，好似個俊字咧係同佢嘅名字有關嘅，係同佢 叫阿俊嘅就好英俊嘅， 似乎又係咁啊！但係呢個好明顯就唔係你一般人嘅諗法嚟嘅，我哋一般諗法就係、是、叫阿俊就都係唔係好俊嘅啦，即係同俊唔俊冇關係。 呢度有兩個例嘅， 係啦，有兩個都叫阿俊嘅， 唔係同埋好多時候，因為呢個係中國人改名啊嘛，就係、是、佢希望個仔變成啲咩，咁通常就未係啦。事實上係咪？係 啦， 叫你做美麗應該就唔係太美麗。 所以事實上就係 食咩啦？ 你叫啲咩名咧？同你個人嗰個 object 啊，即係作為個 object 係有啲咩性質咧？係冇關係。一般嚟講咧，叫你做阿俊咧，同你係咪俊係完全冇關嘅，只係呢個字就代表住你。所以呢個名咧就是你嘅名啦。 啲偉強好弱噶嘛，通常 你都叫嚴肅啦。 係啦，咁於是咧，個名字就似乎係冇意思嘅，只不過代表一個東西。 好似頭先愛麗絲咁樣，就覺得好奇怪咯。你問我個名點解冇得解噶嘛，咪就係我咯。 呢個就你未經作反省之前嘅一般嘅立場。 所以如果用翻我哋頭先用嘅嗰啲術語啦，叫做咁，其實我哋話。即係譬如阿俊咁樣，呢個因為都係我哋語言裏面有一個字嘛，所以佢都係有意義嘅應該。但係佢意義究竟係啲咩呢？我點樣理解呢？佢意義就唯一只不過係佢所代表嘅一個事物或者一個人啦，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啦。咁至於我哋再問佢有咩所謂意義，其實我哋可能係追問緊佢有咩含義啊咁樣之類之類嗰啲咧，就冇啦。因為一個尊名就只係用嚟指呢個世界上嘅嘢，佢唯一嘅意義就係佢所指涉嘅嗰個對象。 冇錯啦。 咁哲學家度當然唔會。安於呢啲所謂 naive view 啦，即係 常識嘅睇法， 即係嗱，呢個 naive 冇蠢嘅意思，即係只不過係冇經過深好好好呢個深入思考咁樣， 即係好多人都接受嘅， 叫樸素或者素樸咁樣。 咁有啲咩哲學家會提出一啲另外一啲理論同埋， 或者有咩問題咧？呢個理論咪幾正常係咪？ 依個位可以講一講 Frege 嘅，有一個好出名嘅德國哲學家啦，即係佢原本都係數學邏輯學家嚟嘅，但係佢語言哲學裏面有好大嘅貢獻嘅，尤其是對於尊名嘅討論，尊名嘅討論，我對呢個字成，因為我講名嘅成日都咧，對於名字嘅嘢討論咧係好有貢獻嘅。咁佢提出咗幾個反對嚇，咁我要 首 先 第一 係啦，係 俾我講係啊。咁頭先即係補充一點啦，似乎 naive view 個即係平時大家一諗嘅就係、是，例如我講專文就係講緊現實世界中叫專文嗰個人啦，即係現實世界中呢個名所指涉嘅嗰個 object 啦。咁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咁我哋平時日常語言好多時候講嘅嘢唔係日常世界入面有嘅嘢嚟嘅喎，即係有啲 term 我哋會叫 empty name 啦，係啦，即係 空詞 係啦。點解係空啊？就係、是、佢現實世界中不指涉任何嘢。 譬如其中一個喺哲學上面咧好出名嘅例子啦，就係、是、咧有一個以前希臘嘅小島啦，叫做亞特蘭提斯，係啦，就係、是、咧傳說中咧，即係大家以為嗰係真嘅，一直都覺得係有嘅，就係咧話係希臘某一個地方曾經錄沉咗嘅個島音，即係錄沉咗啦咁樣。 揾咗好耐， 係探險家去揾噶嘛。 係應該係真係，即係大家覺得真係有呢個島存在嘅，係啦。咁但係而家慢慢就聽嬲啦，就發現。好有機會，其實佢根本就唔存在，就是、因為冇呢樣嘢嘅。其實係，只不過嗰陣時可能唔知點解有呢個誤會，以為有一個島叫亞特蘭提斯，跟住就變咗大家咧嘗試用呢個名字去指佢，但其實根本冇一個咧東西咧係俾個名字指到嘅。 咁所以呢啲就係啱啱阿軒講嘅嗰啲空詞，因為佢空嘅，就係佢指涉唔到喺現實世界某一個對象。 係啦， 咁有咩問題咧？ 個問題嚟啦，就係、是、當我哋話亞特蘭提斯是一個漂亮的小島咁樣啦。大家都明白呢句説話講緊咩意思噶嘛？但係如果亞特蘭提斯呢個 term 只不過係指涉緊現實世界中存在嘅某一個島，咁問題係你啦。咁呢一句佢頭幾個字亞特蘭提斯並不指涉任何嘢，咁呢個位應該就係冇意思，唔指涉任何嘢係空嘅喎。咁頭先我講嗰句亞特蘭提斯是一個漂亮的小島，佢嘅意思 turn out 我哋應該要理解成為冇嘢， 空咗，係一個美麗的小島，咁係一個 incomplete sentence 唔完整句子，我哋應該唔明白嘅，但 或者起碼嗰個意思唔完整啦， 係啦，意思唔完整啦，但係我哋會覺得唔係喎，亞特蘭蒂斯是一個美麗的小島，我完全明啊， 係啦，係好完整句子，所以就會顯示咗咧，如果名嘅意思不外乎就係佢所指涉嘅對象嘅話，咁嗰啲冇指涉對象嘅名咧，我哋叫 empty name 咧，就會產生有問題啦。嗰啲佢所處身嘅句子明明應該係唔 complete 嘅意思，但係佢好明顯係完整嘅，咁點理解呢？似乎好似係要求多一重嘢，除咗佢所指示對象之外，會唔會做多啲嘢構成佢 meaning 咧？ 同埋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就係、是，如果真係冇亞特蘭提斯呢個地方啦，咁樣，咁我哋就可以話其實亞特蘭提斯唔存在啦。咁呢句嘢好明顯係真㗎啦。但係問題，如果呢句成句説話係真咧，要佢裏面每一個字都有意義，且依翻佢適當文化規則嚟安排先得。咁至少即係亞特蘭提斯呢個字咧都要有意義啊嘛。但根據頭先嘅講法，如果你話亞特蘭提斯唔存在咧，即係根本冇呢個島，佢就冇意義嘅咯。咁啊好奇怪啦，咁樣即係話你要話到亞特蘭提斯唔存在，似乎都要首先亞特蘭提斯 存在先 有某啲意義。 有意思 啊，但係佢又唔可以。如果佢純粹佢嘅意義只係通過佢指涉嘅對象理解咧，咁呢個就會變咗無意義，咁就好奇怪啦。呢、這個 甚至頭先我哋短短嗰兩三分鐘係咁用亞特蘭提斯呢、這個， 應該唔明嘅， 咁仲應該完全明啊嘛？如果即係 就傾唔到嘢 啦。所以我可唔可以咁樣小總結一下呢個問題？就係關於空詞嘅，就係頭先我哋一路嘅撲數對專有名詞嘅理解，就係不外乎佢意就係佢指涉嘅對象。咁但係有啲字咧，就係冇佢指涉嘅對象。咁所以其實佢係空咗咁嘅。咁而佢所構成嘅句子咧，亦都因此咧。意思上面變得唔完整，我哋係好難理解或者理解唔到。 應該要係咁。 如果根據呢、這個 根據呢個理論， 例如頭先 Roger 嗰句就會變咗，阿等等，獅子不存在的就會變咗是不存在的。 呢、這個就變咗唔完整嘅意義。 咁所以 我哋明顯覺得呢個係真嘅嘛，因為根據我 簡單講個問題就係、是，頭先嗰種理解對於空詞嘅處理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可能反過嚟顯示咗，其實我哋一開始嗰種 naive view 可能係有啲問題。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出名 Frager 嘅反對啦， 係啦， 咁仲有一個更出名嘅應該 係啦，更出名出名有少叫做 Frager's Puzzle 嘅嗰、那個係以佢命名嘅，咁係咩咧？就係、是、咁我舉一個佢最出名的例子啦，就係、是、咧我哋發現咗咧，其實咧呢個世界上咧有一粒星咧好得意嘅，咁咧就係、是、咧我哋會發現夜晚最早出現咧有一粒星咧，我哋叫做長庚星啦，係、啦，就係中文叫長庚星，咁就係好夜晚最早出現嗰粒星，日頭咧有兩粒星咧，就係最遲走嘅，我叫做啟明星，係啦。咁咧呢兩粒星咧，原來聽到發現咧係同一粒星嚟嘅，就其實即係我哋金星。 但以前啲人就覺得係兩粒唔同嘅。 最初係唔知，我哋夜晚見到有粒星喺度，日頭見到粒星喺度，咁你都以為兩粒星啦。 你唔會當係同一粒， 係啦，唔會無啦啦當同一粒。 係啦，咁你就一粒叫長庚，一粒叫啟明。咁咧個問題就係咁嘅，聽到發現咗咧，佢哋同一粒星嚟嘅。呢、这個發現好得意嘅，就唔知係中國人發現嘅，希臘人啊，好多唔同文化人都發現咗，聽到唔知咁犀利嘅人天文學。咁咧個問題就嚟啦，就係、是、我哋發現咧長庚星等於啟明星咧，照計咧係一個天文學嘅新發現嚟嘅， 係啦，科學進步嚟噶嘛， 係科學進步嚟嘅。我哋透過觀察世界揾到啲新嘅知識， 揾到新嘅知識， 係啦。咁、那個問題就嚟啦，但如果按照之前嗰個 naive view 咧，你諗下個名嘅意思不外乎就係佢所代表嘅對象，冇其他嘅話咧。其實講緊咩？頭先個句子，長庚星等於啟明星，因為句子啊， 咪嗰粒星等於嗰粒星， 但係只係講緊個 object 等於個 object 自己，因為嗰兩粒星其實代表嗰兩個名，其實等於同粒星啊嘛，係、代表同一個 object 啊嘛。你諗下，咪幫我講緊個 object 等於個 object 自己咯。但係一個 object 等於個 object 自己咧，係一個係人都知道人所共知嘅知識嚟， 冇人覺得係嚴肅等於嚴肅咁樣咯， 係唔需要一個新嘅。 咁你嗰個所謂人所共知係你唔需要透過啲乜嘢經驗嘅發掘啊、考察啊、天文學嘅知識，你即係話嗰粒星其實就係嗰粒星自己啫嘛，咁樣咁梗係啦。 你講完我就知道係真㗎啦。 需要話我做實驗室研究，跟住哦原來金星等於金星嘅，即係唔需要咁噶嘛。 你出唔到文㗎嘛？你講喺學術期刊度跟住弱智條友 講偉大嘅科學發現，金星原來等於金星嘅，呢個唔係一個科學發現咯。但按照頭先個理論，即係 naive view 即係。撲數理論似乎要有呢個咁嘅理論後果，就係、 是、 自己等於自己嘅， 個粒星等於個粒星啊！ 所以 Frager 嘅諗法就係咁嘅。好明顯咧，長庚星等於啟明星咧，係一個新嘅資訊嚟。我哋透過經驗觀察學到新嘅知識。但係咧，長庚星等於長庚星就唔係啦，係一個照計人人皆知且唔需要經驗觀察就可以知道嘅東西嚟。咁呢個問題就係嚟啦 ，A 等於 B 呢個句子同埋 A 等於 A 呢個句子咧，係好唔同嘛？我哋學佢嘅時候，一個係新資訊，一個冇嘅。但是很明顯，如果用 naive view 咧，就使得佢哋有一樣嘅意思，就係、是、都係講緊 個東西，等於個東西自己，因為 A 同 B 幫我符合佢嘅兩個名啫嘛，都係代表嗰個東西。咁咪講完咯，那個東西等於自己。 但好明顯，我哋覺得嗰兩句係完全唔同意思嘅。 所以 fair guess puzzle 咧，其中一個理解就係究竟點樣處理 A 等於 B 呢種句子咧，係有啲新資訊，而 A 等於 A 冇，所以就似乎顯示咗咧，我哋除咗喺個東指涉嘅對象以外咧，仲有另外一層嘅 meaning， 有另一層意思係嗰啲專名咧係帶住嘅。咁似乎可以解釋到咧點解會有新嘅資訊。呢個就係 Frege 後屘引致到引申出佢嘅正面理論咯。 咁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其實呢節最主要想討論就係、是。究竟專有名詞有冇佢指涉對象以外嘅一啲意義？咁我哋就討論咗兩種理論，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好快咁樣講咗 Frege 呢位哲學家對於我哋嗰種 naive view 嘅一啲。反對或者佢叫 Frege puzzle 嘅好著名嘅一個咁嘅 puzzle 啦。咁佢自己為咗解決呢啲問題，有冇提供一啲正面嘅理論去說明究竟專有名詞嘅意義係啲咩嘅咧？ 其實呢度咧就頭先已經暗示咗啦，就係咧 naive feel 就係覺得一個名嘅意思不外乎就係佢指涉嘅對象啊嘛，就佢代表個世界上某一個 object。咁但係咧 Frege 就會顯示咗頭先兩個例子咧，係 show 到咧其實中間仲多一層嘢嘅。作為其他嘅 meaning，meaning 於是就變咗咧有兩個唔同嘅 component 喺 Frege 系統裏面，佢好出名就叫佢做英文嚟計啦，就係、是、sense 同埋 reference 係啦。咁我哋用中文啦，我哋叫做一個係佢嘅意涵係啦，佢意涵，同埋一個咧就係佢嘅指稱對象， 即係 指 涉嘅對象 係啦 ，sense 就意涵，跟住咧 reference 就佢指稱指涉嘅對象。 呢、這個區分就好著名㗎啦， 好著名嘅係啦。咁、其實做緊啲咩咧？就係佢話咧每一個名咧，其實咧除咗佢指涉嘅一個對象以外咧。仲有一層咧，係一個名帶住嘅意思嘅，佢就叫做意涵啦。咁咩嚟嘅咧？就係、是、你可以諗下，就係、是、譬如咧，頭先長庚星同啟明星就比較清楚啊。咁當然佢指涉嘅對象咧都一樣嘅，就係、是、嗰粒金星啦。 就是、真係現實存在喺個太空嘅嗰粒嘢。 嗰粒嘢係啦。咁咧，但係咧，佢有唔同嘅意涵嗰兩個名。長庚星嘅意涵咧，就係講緊咧，夜晚最早出嚟嗰粒星。而啟明星嘅意涵咧，係日頭最遲走嘅嗰粒星。嗱，呢兩個詞，因為兩個專有名詞咧，佢嘅意涵係唔同嘅。但係咧，咁最終點樣決定到呢個名係指到金星呢粒星呢個東西咧？就係睇下啲世界上啲乜嘢 object 係可以滿足到嗰兩個意涵咯，係、嘛？睇邊粒星咧，邊一個世呢、這個世界邊個東西係夜晚最早出嚟粒星，同埋邊粒星咧喺個世界上咧最遲走嘅粒星。咁、咧發現咗滿足咗嗰個意涵嘅話咧，就會係嗰個名所指涉嘅嗰個對象。咁、於是咧喺呢個位嚟講咧，佢就話啦。長庚星都係啟明星呢個句子咧就有趣啦，就因為咧咁啱有一個同一個東西，滿足到兩個唔同嘅意涵啊，就係同一曬夜晚最早出嚟，同埋日頭最遲走嘅嗰粒星，係啦。咁呢個位咧就解釋翻嗰個 Frege puzzle 啦，就係咧點解長庚星等於啟明星會有新嘅資訊，而係長庚星等於長庚星呢個句子帶唔到嘅咧？個原因就係佢講緊，因為長庚星同啟明星咧呢兩個專有名詞咧， 有兩個唔同嘅意涵。 而呢兩個意涵竟然最終咧係由同一個東西咧 滿足到嘅， 係啦。咁我哋嘅新嘅天文學知識咧，就係發現原來同一個東西可以滿足到呢兩個唔同嘅意涵，就係、是、夜晚最早出嚟粒星同日頭最遲走粒星。呢個咪一個新嘅天文學發現咯。 因為個世界上面乜嘢可以滿足到個意涵，係要科學噶嘛，要經過經驗觀察，我哋先知道有乜嘢喺個世界度滿足到頭先嗰個意涵，就係、是夜晚最早出現個粒星，邊個滿足到我哋唔知啊，我哋要揾出嚟，跟住又揾邊個係最遲走嘅，朝頭早最遲走個粒星。咁我哋呢啲都係科學發現嚟。咁發現原來係同一粒，咁就可以解釋咗頭先嗰個 Frege puzzle。 亦都解釋咗點解長庚星等於長庚星 係 你係有意思，即係冇新嘅資訊嘅，係唔需要經驗觀察就知道佢係真嘅，因為 長庚星一樣， 因為等於嘅兩邊咧係有一樣嘅意涵嘅，佢嘅 sense 一樣，意涵一樣咧，自然咧。就唔會有一個新嘅發現啦！鬼唔知日頭最早出最遲走粒星係等於日頭最遲走粒星咩？呢個閒都知嘅，就會解釋到唔同咯。就於是咧，就加咗意涵嗰層去説明點解有新嘅資訊，係淨係用reference 指涉咧，係解釋唔到。 甚至可以講解釋埋點解啲專有名詞無啦啦可以喺個世界度好似指涉到嘢咁樣，就係、是、透過呢個咁嘅好似經過嗰個意涵，跟住揾到嗰個係符合到，咁就指嗰粒嘢咯，咁樣咯。 咁嗰時其實人名都係咁噶啦，即係譬如。 你媽譬如阿嚴叔阿媽咁樣啊，即係落到街市咁啊，同個街市嗰個，哇！我個仔啊，好叻啊，佢又沉默寡言，個人又英俊瀟灑，好受我歡迎咁樣。哇！係啊，你又好啦，我識得有個人咧，不過講開又講啦，日日走嚟咧口花花咁樣咧，又喺度即係也文也武咁樣啊，成日講粗口鬧我咁樣，係咩？我揾我個仔教訓下佢啊，揾人好啊咁樣。咁跟住啱唔啱你行過，跟住。嗰、那個賣生果就話：，楊師奶，呢、這個就係佢啊！你叫你個仔落嚟啊！咁樣，咦？呢、這個咪我個仔啦！咁，跟住你發現原來啊，即係可能佢心目中原來出到去，咦？呢、這個喺周圍行走嘅時候，佢用嘅名叫做阿大 B 咁樣啊！即係啊，於是生果老細咁就話，生果當老細就話阿大 B 咧也文也武乜乜啊！咁佢心目中諗嘅就係嗰個成日嚟也文也武嘅嗰個不良少年咁樣。嗱，呢個就係對佢嚟講咧，大 B 呢個字嘅嗰個所謂意涵啦，那個 sense， 因為呢一佢係透過呢一組咁嘅描述。呢一種性質，去喺呢個世界裏面揾到一個人出嚟啊，就係呢條友咁樣啦。咁但係阿楊太咧，其實就話啊，邊個係阿楊俊賢咧？咁樣就係、是、呢個沉默寡言嚇，即係玉樹臨風咁樣啦，孝順仔咁樣啦。佢係用呢一組屬性，嗱、啊，可能兩組屬性其實都係屬於呢一個人嘅。咁啱佢哋原來都係指同呢、這個世界上同一個人，咁就出現咗原來楊俊賢就是阿大 B 咁樣啊。咁喺呢度，所以一方面佢雖然係指同一樣嘢。但係由於佢哋兩個尊名啊，嗰、那個意涵係唔同嘅，因為用唔同嘅性質嘛，所以睇出嚟咧，其實當佢哋喺嗰一刻發現原來佢哋講緊同一個人，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發現啦，對佢哋嚟講嚇。咁、啊、而唔係就咁從個名啊，你話楊俊賢就係楊俊賢，呢、這個係另一樣嘢喎。咁梗係啦，因為 呢個驚人啦， 或者大 B 就係大 B 咁梗係啦。但係當你話楊俊賢就係阿大 B 咁樣，呢、這個其實就牽涉咗一種新嘅發現喺裏邊。 系啦，呢、這個亦都可以解決到頭先我哋講嘅 MTNM 嘅問題， 即係空詞嘅問題。 空詞嘅問題就是、阿特蘭提斯係其實有佢嘅意涵喺度嘅，好靚啊！大家一齊生活啊，嗰度好開心嘅。 中希臘中情有個，後屘陸沉咗小島。 係啦，但只不過佢冇 reference 嗰邊咧，但係仍然有佢嘅意思，就係佢有佢嘅意涵，但係冇指涉嘅對象。係 啦，所以解釋點解有時候我哋話阿特蘭提斯是一個漂亮的小島呢、這個句子咧，雖然佢頭一部分啦，阿特蘭提斯五個字係冇指涉嘅對象，但佢仍然有佢嘅意涵噶嘛？咁於是咧，因為佢自己就算係喺即係指涉嘅個 level 嚟講係有空咗一個位嘅、嗯，但喺意涵個 level 咧係齊曬嘅，成句嘢整齊嘅，因為佢每一個名字都有佢意涵。但係點解佢係 empty 咧冇指涉嘅對象咧？係因為冇任何一個東西 滿足滿足 咗個意涵， 係啦。因為意涵其實就係講出咗嗰個物件一啲一種特性啦。咁而家如果我哋話某一個字係一個空詞咧，某個專名，其實就係話我哋喺呢個世界上揾唔到任何一樣嘢係可以符合曬呢一個描述咁嘅意思。 冇錯啦， 咁但係佢依然有意義噶嘛？ 係有意義噶嘛？所以你喺認知上聽到佢句子嘅時候咧，我可以把握曬成個語意嘅，就是、知道佢講咩咧，佢意涵喺度，有認知到呢個意涵。只不過聽到就冇一個東西係滿足到第一格嗰個意涵，即係亞頓提斯五個字啦。咁嗰時就某意思上就有啲空位，但喺意涵嗰個 level 咧係齊曬。 嗯， 咁啊解釋點解你會覺得佢意思係完整咯？嗯 咁我呢度可唔可以又係一個好快嘅總結啦？就係 Faker 會覺得 可以唔可以啊？咩即係語用可以啊？ 呢個都係語用嘅啫，唔係真係問你嘅。即係我真係循例講下， 冇錯。 咁所以 Faker 就會覺得個理論覺得所有嗰啲專有名詞嘅意義都分咗兩層嘅、 嗯， 一層就係個意涵個 sense， 一層就係個指涉佢嘅 reference。個呢個字指啲咩啊？就好似透過個意涵去揾出嚟個世界有啲咩滿足度， 確定邊一個對象 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咁嘅理論咧，就比頭先一開始上一節講嗰個 naive view 就淨係得指涉嗰層係一個進步。點解？因為可以解決翻頭先阿軒講過嘅空詞問題，同埋阿嚴叔講嘅嗰個神長庚星等於啟明星嗰啲問題。呢啲咁嘅 puzzle 或者呢啲反對咧，根據 Faker 嘅理論咧，因為佢有兩層咧，都可以解決到啦、嗯。好。咁呢個係咪就係我哋呢集咪 完啦？ 完啦！ 完啦！ 哲學係冇問題，係會有人解決到嘅。但我哋知道 係咪完咧？呢、這個好似好好、啊、喎，解決到頭先嗰啲問題喎、 啊。頭先呢一個 Faker 理論咧，後屘有好多人即係修正佢或者挑戰佢啦。咁咧，但係咧，即使係挑戰都好啦，我成日都話嘅，只不過係人民內部矛盾嚟嘅啫。就係、是、咧，佢哋咧會有一個 哲學可以好大嘅喎， 有一個陣營咧，我哋叫個名叫做 descriptivist 或者叫 descriptionist， 就係描述論啊。就係咧，我哋覺得個名字可以指涉到一個東西咧。中間就經過一層描述嘅東描述嘅性質嘅，就是、我哋叫 descriptive element。譬如喺 Faker 嘅例子咧，就係嗰層 sense 啦，嗰層意涵。咁咧，咁有啲人挑戰 Faker 都好啦，但係佢哋大體上咧都係 hold 一樣嘅 picture，、 嗯、 就覺得有一啲描述嘅嘢咧作為個中介，透過描述嘅嘢咧去決定一個專名，究竟指咗啲乜嘢嘅指涉對象。 咁呢一個大嘅 descriptivist 嘅陣營咧， 就兄弟爬山啦， 係 即係都係同一個陣營， 冇錯。但係佢哋係雄霸咗哲學界大概六七十年嘅，跟住咧就成為即係王道啦。咁但係咧去到後屘咧，就有一個即係新興嘅新黑勢力啦，就係即係唔係人民內部矛盾啦，係呢個敵我矛盾嚟嘅，有一個另外一個陣營 外國勢力啊，簡直所以 要挑戰呢個大嘅陣營。咁咧有幾個哲學家領軍啦，最出名嘅人物咧就一個叫 Kripke 嘅人 ，Kripke 咁一個美國哲學家。咁佢咧就帶領呢個領軍咧，就首先提出咗幾個重要嘅反對。咁我哋今集會介紹大家兩個啦。佢指出之前個理論有咩問題，從而再提出自己證明嘅理論嘅。 咁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啦。咁就頭先講到，佢就好似人名其實都會有兩層意思啦。一個就係意涵，第二就係佢嘅指涉啦，指涉對象啦。咁例如我講個例子，華盛頓啦，即係唔係地名啦嚇， 唔係嗰只蘋果， 係啊，唔係蘋果， 唔係華盛頓蘋果，係啦，華盛頓。咁大家點理解華盛頓？係華盛頓係一個咩人啊？咪就係斬個櫻桃，細個斬櫻桃樹嗰個美國總統咯。 我唔識其他嘢噶啦。 係啦，華盛頓有冇其他功績？ 我唔知啊。 係啦，總之就係斬個櫻桃樹個美國總統啦。咁就似乎依個就斬櫻桃樹美國總統係佢嘅華盛頓呢個字嘅意涵啦。咁就睇佢有咩 reference， 就係睇下邊一個人喺現實世界中符合呢個意涵啦。問題係嚟啦。如果華盛頓呢個人其實佢細個係冇斬過櫻桃樹嘅，俾人屈嘅，佢俾佢阿爸屈嘅，跟住寫入咗歷史咁樣， 甚至係冇做美國總統嘅，即係成件事都成個 description 可能錯嘅。 係啦，但係咁我哋會話，咁其實就華盛頓其實就係符合嗰個 description 嘅嗰個人， 或者有第二個符合咗啦，佢可能係佢細佬斬嘅， 可能係屈咗佢細佬斬嘅，跟住個細佬咧就俾佢擺咗上去做總統嘅，咁會話咁其實嗰個細佬先係華盛頓，我哋唔會咁講噶嘛，我哋反而會話華盛頓其實冇做過總統，冇斬過影。 雖然輕輕提一句就係、是、外國人嚟講呢個例子唔 work 嘅，因為佢細佬都係華盛頓嚟嘅，細佬嚟可以為首一樓例子就係唔係講外國，即係唔係佢細佬，係有個朋友咧， 朋友 係啦，其實後屘即係斬咗桃樹做美國總統，不過咧 佢細個叫佢屋企玩。點知佢劈鬼啫？ 係啦，佢攞樹夾咗做埋美國總統， 可能叫 Donald 咁啦， 叫 Donald， 叫阿 Donald 咁樣， 咁都幾好朋友。 係啦，咁其實真正咧，即係佢阿爸叫佢做華盛頓啦，咁樣，佢嗰個華盛頓咧，其實由頭到尾咧，可能 冇做冇斬樹啦， 冇斬樹啦， 亦都冇做過總統。 係啦，只不過係喺個繼續留喺鄉村度做一個農夫咁樣，可能係就係佢有朋友就成功做咗 Donald 啦嘛， 阿 Donald 咧就做咗個總統， 又斬咗樹啦嘛， 因為阿 Donald 就符合咗嗰個名嘅意思啦， 那個那個意涵咯， 就係做咗總統而且斬永桃樹啦。但我哋唔會話咁阿 Donald 先係華盛頓，唔會咯。 係啦，呢個點樣叫語意嘅反對咧嘅反駁咧，就係、是、在於好奇怪，我哋平時繼續講華盛頓咧，照佢都係講緊。佢阿爸叫華盛頓啊嘛，佢喺佢自己叫自己華盛頓，即係叫華盛頓嗰個人啊嘛。咁但係咧，我唔會睇下佢邊一個滿足到嗰個意涵，就係、是、斬過櫻桃樹嘅美國總統。咁佢決定緊呢個名係指邊個？如果聽到華盛頓係冇斬過嘅話咧，我哋會話哦，原來華盛頓咧係冇做過啲嘢嘅，而唔會話咩啊？哦，原來其實 Donald 先係華盛頓。 華盛頓就唔叫華盛頓 啦，係啊，即係好奇怪啊嘛！我哋而家講緊華盛頓係講緊嗰個。叫華盛頓嘅人，而唔係 Donald 咯。照計嚟講，就唔需要睇緊佢邊一個人係滿足到嗰堆意涵嘅。 但係呢個咁奇怪嘅結論，其實係 Frege 啱啱嗰套理論會帶出嚟一個理論後果咯。因為係透過睇下個世界邊個對象滿足到嗰堆意涵，先決定呢個字呢、這個名字pick out 咗啲咩人噶嘛？邊個噶嘛？咁如果按照頭先個例子、就是，就係華盛頓呢個字就係斬過櫻桃樹嘅美國總統，就應該係揾咗 Donald， 佢就變咗華盛頓啦。而冇做過嗰啲嘢嘅嗰個華盛頓咧，就唔可以再叫華盛頓咯。咁呢個咁古怪嘅理論結果就係 Frege 會帶嚟嘅，咁亦都係 Creepy 嘅不滿。我哋下一次會繼續討論 Creepy 仲有咩反駁。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遊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好簡單講咗 Creepy 點樣對於 Frege 所帶領住嘅嗰個描述論陣營提出咗其中一個好有力嘅反對啦，就係、是、嗰個語義論反對。咁、我知道 Creepy 作為一個咁犀利哲學家，佢炮火應該唔係咁， 只 係咁噶嘛，應該作好多好多個 argument 啊。雖然我先修正你啊 ，Creepy 係。有 K 音嘅，唔係因為我以前讀書嘅時候俾我老細糾正過，係 Cookie 唔係 Cookie 啊嘛， 對唔住對唔住， 係啊，佢名比較難串係啦。咁Cookie 提出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反對咧，就叫做知識論嘅反對 （epistemic argument）。咁呢個 argument 係咁嘅，你諗下，即係我用翻華盛頓做例子啊。如果華盛頓呢個名咧，按照 Frege 嗰種意涵嘅理論咧、描述論咧，就照佢有個意涵嘅， 就係、是、斬過櫻桃樹嘅美國總統。咁、我哋聽到就發現咧，即係你諗下，即係華盛頓係斬過櫻桃樹美國總統呢、這個句子咧，係真嘅，事實上係真嘅、我哋問個問題。我哋知識上面咧，點知道呢個係真嘅咧？ 我哋點獲得到呢個？ 點樣獲得呢個知識咧？點知道呢個句子係一句真嘅句子咧？嗱、正路嘅解釋方法就係、是、冇啊，咪就係透過經驗觀察， 有啲爸嘅經驗觀察， 佢阿爸見過啦，睇咗佢斬嘅，後屘見到即係佢阿爸唔知有冇見到啦，即係見到佢又再做埋美國總統啦，又或者後人咧透研究歷史啦，去揾翻文獻啦，睇咗佢做啲咩 事蹟啊， 咁呢啲全係好經驗觀察嘅嘢嚟嘅，你先知道呢個句子咧。是真的 你要 check 翻佢系咪真系做嗰啲事？ 要 fact check 噶嘛，要咁样睇啊，系咪先？ 就咁见住句嘢，应该判断唔到系真定假啊嘛。 但系个问题系咩呢就系、是，喂，你谂下，如果按照 Frager 嗰种描述论，华盛顿呢个名字本身就带住一个 斩过樱桃树， 就系斩过樱桃树美国总统啊嘛。所以呢个句子其实你谂下，唔斩过樱桃树同埋做美国总统嘅嗰人咧，就唔叫做华盛顿嘅。华盛顿呢个名字能够指到佢个 option 咧，一定系曾经满足过呢个意涵，就系斩过樱桃树而做美国总统嘅嗰个人。咁於是咧，你可以諗下啦。其實咧，華盛頓斬過係一個斬過櫻桃樹美國總統呢個句子咧，其實嚴格嚟講，你明白咗華盛頓呢個字嘅意思，就知道佢意涵啦。你就已經可以判咗佢係真嘅咯， 唔使 fact check 嘅， 唔使 fact check 嘅，即係因為你睇華盛頓呢個名字本身帶住呢個意涵啊嘛。 所以呢句本身嘅意思就只不過係斬過櫻桃樹嗰個美國總統就係斬過櫻桃樹嗰個美國總統啫嘛。咁一睇落去就知佢一定係真嘅啦， 或者 唔需要經驗觀察。 係啦，呢、這個就同另外一種句子會比較似啦。 三角形有三隻角，你唔使 fact check 噶嘛？你知道三角形呢個字有啲咩意思，你就知道係真噶嘛？ 或者要 fact check 佢好簡單嘅，如果要 fact check 就係你透過明白曬所有每一個字的意思咧，你就已經可以判斷到佢係真嘅。咁咧就同另外一種咧就好唔同啊。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即係我哋今日係有拍照有偈傾啊咁。哦，朱文前面有四隻杯咁，呢、這個句子咧要知道佢係真咧，你唔能夠明白朱文明白杯啲字意思就知係真噶嘛？你係要用眼去觀察先知道係真 的。明白曬都唔夠啊！ 係啦， 你仲要去經驗觀察嘅。 所以而家我想講嘅就係咧，其實我哋明白一個句子係真咧，知道佢係真咧，似乎有兩個途徑嘅起碼。第一個咧就係可以透過明白個句子每個字嘅意思咧，就判斷到佢係真嘅。 唔需要經驗嘅， 唔需要經驗嘅。 三角形有三隻角呢啲字啦。 又或者另一種咧，就係朱文前面有四隻杯子咧，就係、是、要經驗觀察先知佢係真嘅。嗱，呢兩種唔同嘅句子嚟嘅。個問題就係咧，我哋一般覺得咧，華盛頓係細個斬過櫻桃樹美國總統呢句子咧，照計似朱文前面有四隻杯子種， 要經驗觀察嗰種嘅。 冇錯啦。 但係描述論即係。Creepy 覺得咧，描述論就要食一個理論後果，就係將呢啲句子咧當成係知道曬啲字嘅意思咧嘅意咧，就判斷到佢係真嘅，咁就好奇怪。應該 Creepy 就覺得係 啦， 呢個就係所謂嘅知識論嘅反駁。 因為呢個針對係我哋點樣認知某一啲真理啊，發現一啲事實咁樣啦， 即係點樣去分嗰個句子係真定假嘅方式 個方法 係啦，所以就叫做知識論。反對咯， 係啦， 即係我哋點樣獲得呢句句子係真嘅呢啲方法呢啲途徑係有唔同，而 Frager 嘅描述論似乎就會搞錯。 即係 Frager 描述如果啱嘅話咧，我哋學語言就好勁抽啊！學完一套語言之後咧，我知道咗好多新嘅知識啦，知道埋咩孫中山搞辛亥革命啊，知道埋即係好多嘢，譬如華盛頓係做過美國總統，我哋學完隻語言就知道曬， 知道個名嘅意思就已經知道。 佢係好明白啊嘛， 唔使做實驗㗎啦， 係啦， 唔使觀察㗎啦。 咁點算咧？咁点算咧？ 咁点解 Cookie 冇理由咁完噶嘛？佢反对完之后， 系啊，描述论又好似又唔掂咯。 于是 Cookie 咧就提出咗一套咧正面嘅理论咧，去说明其实佢觉得专名嘅嗰个运作模式系点样样嘅。佢觉得咧成个理论咧系有两个 step 嘅，其实都好直观嘅，就系咧你谂下啲名点用，即系譬如我叫杨俊贤咁啦，呢个名系点嚟噶？就系我阿爸阿妈改俾我。咁所以其实咧佢会咁谂嘅，呢个名嘅出现咧，首先就系源于有个人咧去做命名者。就係、是、將某一個名咧，好似黐一個 name tag 俾你咁，黐個名字叫劉軒咁樣，你阿爸乜叫劉軒咁樣，或者你睇上有個居士叫做邝俊文咁樣黐落去，係啦， 我阿媽改嘅， 咁黐落去之後咧，咁、這個名字就誕生咗，就係黐落你度。好啦，呢個第一步命名，命名完之後咧，就開始用個名咯，就係、是、你阿媽即係命名你個邝俊文之後啦，就開始同其他佢啲朋友講 流傳出去， 我仔叫邝俊文咁樣，或者用邝俊文直接叫你話邝俊文今日又瀨屎啦咁樣，咁你係咁樣流傳出嚟之後咧，咁 你話咩流出嚟啊？個名 叫名啫，唔係嗰啲咁慢慢咧就可以叫佢教佢朋友， 即 係佢 帶我去街市啊，邝俊文啊咁樣，即係繼續傳揚我名開去。 係啦，咁呢個咧就形成咗即係 Cookie 會叫啦，有條 causal chain， 有條因果關係。產生嘅鏈因果鏈，慢慢每一個人就教下一個人點樣用，影響到下一個人就有因果關係引落去。咁最終咧就去到譬如今日咧，我講邝俊文喺呢個節目裏面講邝俊文呢個名嘅時候， 我呢個名係指咩 object 喺個世界嘅 ？Crypt 其實講話就好簡單啫，你咪追翻你個因果鏈咯。邊個教我㗎？咁原來係邝俊文教我嘅。咁邝俊文用呢個用法，即係或者某個人，可能 Roger 教我先啦。Roger 教我 ，Roger 阿軒教嘅。阿軒原來係邝俊文教佢嘅。跟邝俊文咧就係佢阿媽教佢，佢叫邝俊文嘅。咁最終咧就可以由呢個因果鏈，由我去 Roger， 去阿軒，去朱文，去翻佢阿媽 個命名者， 個命名者嘅嗰個命名嘅 moment 度， 嗯， 就透過因果鏈逆追咧，追翻去命名嘅嗰一刻。就睇下嗰個名其實設入邊一個對象度，一個事物度。咁嗰個事物咪就係我用邝俊文呢個名嘅時候，紙巾嘅嗰個對象咯，嗰個 object 咯。咁於是我就成功咧講邝俊文嘅時候咧，就只有你呢個東西啦。而中間係唔需要透過任何描述或者任何佢叫做意涵嘅嘢嘅。 因為頭先 Fager 嘅描述論就係好似個 sense 係一本地圖或者 index 咁樣喺個世界度揾邊個符合到呢堆描述，就知道個名黐咗喺邊個度。但而家 Creepy 就唔係咁諗嘅，唔需要經過一個 sense 去揾個世界黐嗰邊，係經過嗰個頭先講嘅個因果鏈一路追落去，睇下貼咗落邊嗰度咯。 又或者咁樣講，即係話從描述論嘅角度嚟睇，即係喺呢度可以睇成佢哋對某一個問題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啦。就係究竟一個尊名係點樣能夠指到呢個世界上某個事物呢，我哋叫點樣 fix 確定嗰個 reference 喺呢度啦，確定到原來邝俊文就係指呢一個人而唔係其他人咧。咁根據描述論嘅講法，其實就係透過因為譬如邝俊文呢個名，佢有兩個面向，其中一個就係佢嘅所謂意涵，個人就係、 是、 佢某個細路仔咁樣有一啲描述嘅。咁跟住咧，透過呢個描述，我哋好似睇完呢個描述，就去跟翻佢描述嘅性質喺呢個世界上揾，去 fix 啊，去確定究竟佢指嘅係邊一個人咁樣啦。咁、即係話，如果呢組嘢出咗啲咩問題啊，指唔到嗰個人，就會有好多其他引申出嚟。我頭先討論過嘅一啲所謂一啲疑難啦咁樣。好啦，但係Creepy 係嘛嘅講法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冇一個特，唔需要某一組特定嘅描述，都可以確定到某一個字嘅嗰個所謂指示啦。咁於是佢提出另一個機制啦，就係嗰個頭先阿嚴叔講嗰個因果，所謂一路追溯到一個源頭，就係有個人俾個名佢啫。咁俾名嗰一剎那，甚至啊，即係一開頭，譬如阿媽改名俾你嘅時候咧，有啲人當然可能係睇下你有咩特性，阿生出嚟肥伯伯就叫做阿肥伯啦咁樣。咁但係可能好多人都唔係咁改嘅，佢只係諗到個字好有意思，覺得呢個聲音或者呢個字幾好聽，幾夾你喎咁樣，咁就擺咗落去啦。咁當然後來好多時我哋識，咁當然就係一個人話俾一個人聽啦。咁介或者有時未必係當面見㗎嘛。咁可能我都會話，我識個人啊，邝俊文啊，好威啊咁樣，花名叫朱文。咁佢唔在場嘅。咁我可能佢做自我有偈傾㗎嘛，咁樣我都會用某一啲描述去。咁所以咧，其實有時我哋會覺得某啲同一個人有關嘅描述，我哋用佢嚟去確定你指緊邊個人咧，某個名，好似有時都會係咁嘅。但係冇必然性喺呢度，冇任何一組特定嘅描述是一定要同呢個名連係起上嚟， 甚至後屘可以唔 fit 添啦。即係最初你改佢嘅時候，因為佢肥白而叫佢肥白，但係後屘佢變咗又瘦又黑咧，你肥白呢個名已經黐落佢度啦嘛。 係。 咁於是根據嗰個因果鏈都係追翻落佢度咧，就算佢又唔肥又唔白咧， 都係指翻同一個 肥白都係指佢。 所以係咪個意思係命名者可以對命名嗰下點解揀呢個名有可能有啲描述有啲意涵嘅， 有唔同嘅， 但 係 唔重要，係 嗰、那個唔 就算係冇咗都，即係譬如邝俊文咧，聽翻我媽講咧，係想我斯斯文文嘅，即係點解我叫邝俊文？ 就覺得你出世時好斯文， 有種期待。 係，但係呢個唔會構成我呢個名嘅意涵，唔需要哦，要揾一個斯斯文文讀過哲學做緊嘅哲學有位傾嗰個人決定邊個係邝俊文，唔、需要係咁嘅。總之 ，Creepy 嘅諗法就係、是、冇理啦。命名者即使唔係亂命名都好啦，仲要一路追咯。命名者嗰下貼咗邝俊文呢個 tag 落我度，就跟住我噶啦。 我想問清楚就係、是，係咪真係其實同 Naive Real 我哋開頭講嘅其實有種相似嘅地方，就係、是、名呢啲 pop up name 呢啲咧，尊名啦，係就係冇 sense 嘅，冇字，冇意涵嘅。但係佢都係只係有 reference， 但係咧 creepy 嘅多咗地方就係佢講清楚我哋點樣指涉翻， 點解會 fix 咗落嗰個對象嗰度？係啦，所以因為如果冇 sense。咁點解嗰個人就係、是、即係嗰個名字就係指嗰個人咧？或邊個決即係喺個世界度揾唔到邊點樣決定咧？成個機制嗰、那個 Creepy 嘅其中一個貢獻就係提供咗呢個機制出嚟。 所以其實你可以話 Creepy 呢個立場咧係 defend 緊最初 Life Feel in a sense。當然佢最終要提出一啲新嘅呢個陣營咧，要做啲功課啦，去回應 Frager 嘅嗰啲講法。咁我哋呢集會 cover 唔到啦。咁但係咧，我哋起碼正面上指出佢點解覺得 Frager 嗰種描述論咧 係唔 work 嘅。即係我諗呢個可以翻翻嚟解釋翻點解即係用翻去 Kupke 兩個反對度，就係、是、如果 Kupke 大嘅 picture， 因為我哋叫 causal theory 因果論咧嘅講法去講名點樣指到個人嘅話咧，或者一個東西嘅話咧，就發現冇咗嗰啲 epistemic argument 或者 semantic argument 嘅奇怪位嘅。 用翻華盛頓嘅例子都可以解釋翻咯，即係就係點解嗰個冇斬過櫻桃樹嘅美國總統 仍然 華盛頓就係 fix 落嗰個紙屑度咯、嗯？就算佢冇做過嗰啲嘢，因為 佢阿爸咁叫， 係啊，因為跟翻嗰個因果鏈，佢阿爸咁叫，跟住佢阿爸又唔同邊個美國人咁叫、嗯，叫下叫下就叫到嚟有個翻譯，跟住翻譯完，跟住喺度傳到落我哋，咁、嗯、我哋咪一路講華盛頓嘅時候，咪、嗯、追翻條鏈，都係指緊嗰個人、嗯、就算佢冇斬過櫻桃樹，冇做過美國總統都好。 係啦，你調轉嚟講咧。華盛頓喺一個斬過櫻桃樹美國總統呢個句子，我哋知道係真咧，有得解釋點解呢個係一個透過經驗觀察先知佢係真嘅句子嚟、嗯。因為華盛頓呢個時候就唔再係指任何嘅意涵噶啦，冇意涵 嘅， 冇意涵嘅咁講係啦，佢就只係指嗰個 object 嘅啫。於是呢個 object 曾經做過依堆嘢，就係、是、斬櫻桃樹同做過美國總統咧，就變咗一個我哋需要經驗觀察去研究先知係真嘅句子啦。係、 嗯、發現出嚟， 係啦，個經驗嘅發現就唔能夠透過單憑知道句子的意思就知道係真。 所以就算我哋知道曬個句子嘅意思都好。我哋都決定唔到呢個句子係真定假嘅，咁呢個就係 Frege 唔係呢個就係 Kupke 嘅理論，比起描述論所能夠解決到嘅兩大問題，就係透過呢個叫做 causal theory 對揚於嗰個描述論。咁我諗我哋呢集就 即係講一句就係呢個理論好重要，因為之後引申到其他哲學咧係好大影響嘅，即係對於道德哲學啊、科學哲學啊，好多唔同哲學咧都有好大貢獻。當然呢集我哋講唔到啦，但就唔係就係語言咁簡單， 所以呢集聽落好草離地，但其實呢個係引起一場喺哲學界嘅牽連大波。咁嘅描述論啱定 causal theory 啱咧？我哋就留俾各位觀眾判斷啦。Thank you.